能不能让你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是不是可以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大家好，我是小燕， 我是阿慧，欢迎来到我们的 宴会抱抱。 哎，一个大爱心， 大 爱心送给大家。 对，很开心呢，又来到我们的烟会爆爆，对不对？欸，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是什么？ 是有关最近炒的非常沸沸扬扬的话题，时事话题，就是有关莱克多巴胺猪。 莱克多巴胺猪， 对啊， 应该是已经炒了一段时间了吧？ 没有错。那为什么我们要带来第一首叫把悲伤留给自己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悲伤留给自己。 好悲观哦。 对，我们好可怜嘛。歌词里面呢，其实呢还蛮像的那种感受哈。大家都觉得，哎，我们用一个很棒的方法，然后用最好的这个讨论呢，嗯，跟大家沟通啊，或者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我们的国民生活哦可以提升，但是呢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如愿，因为呢这个怎么说怎么讲呢，还是猪呢还是要进口还是要进来，对不对？ 对。 OK， 好，哎，你是在做分享对不对？ 对，我正在做分享，趁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只要一没有做事情，我的嘴巴就会停不了，所以趁你嘴巴停不了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分享。那我要分享到哪里呢？我要分享到我自己我自己的动态消息这里。对， 好，那让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嗯，小燕，其实我们做了这么久好的直播，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对啊，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就好像我们的政府想要引进多巴胺猪，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对，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欸，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要不要先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一定要了解。 好，首先小燕，你觉得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再把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话题呢浮上台面，然后用一些我们不要说专业，但是呢但是就是以一个非常客观性的，然后也有一些数据的， 对， 然后呈现给大家。当然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希望用这个真理呢，圣经上面的真理呢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那不，我们要分享真理，其实不见得是我们比人家懂真理，是因为我们都懂什么，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 对，有时候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仅仅要跟随这个真理，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歪楼了。 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才需要成为基督徒。 哎，对呀，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没办法， 真的做不到。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议题，其实不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要谈的议题就是说，跟我们真理有点背叛的，违反的就是多巴胺猪。为什么多巴胺猪跟我们的真理会违反呢？因为什么叫真理？小燕，你觉得什么叫真理？ 就是很 pure 的东西，很纯净的东西，很纯净的感觉。 真理可以，真理就像那个 可以进化人心， 法律一样是可以改变的吗？法律可以，你知道吗？律法是可以改变的吗？就是可能 以人的， 因为人事物不一样， 对， 然后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要做稍微的修改。 对，时代不一样的时候也是。 你觉得真理可以修改吗？ 没办法修改。 对， 就好像叫你不要那个说谎，诶，你就不能说谎。 对， 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 但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哎呦，我是善意的谎言呢， 那还是为了他好啊。那还是谎言哦。 哦，所以真理就是不变的， 不变的， 它是不可能变的，一就一，二就二， 对， 就是这样，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没有淡疏的， 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多巴胺猪跟真理是违反的？ 因为呢，这个猪啊，这个， 因为它会变， 对，不是 猪会变人， 因为莱克多巴胺 人会变猪，不是， 它完全是个有疑虑的， 对。 有疑虑的这个瘦肉精，因为瘦肉精有很多种，那个莱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的其中一种，就是让其实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如果用了瘦肉精，可以让这个就是养猪的啊，它可以得到多一点点的利润。 哦， 因为猪就瘦肉很多，大家觉得肉多啊，会觉得说啊，那我们觉得啊，这肉多又漂亮，那它的那个成本减少的话，诶，那何乐而不为？ 那你想，我们台湾的养猪户为什么没有用多巴胺？ 应该是不敢用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家都蛮注重这个食安的， 所以连养猪的人都知道说我们在台湾哦，因为发现我们台湾这个民族性是非常棒的，就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其实如果说有钱可以赚为什么不赚、嗯、连他都不吃的东西、嗯、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拿来卖，所以我们是有良心的商人，有良心的养猪户， 没错。 可是现在他们正面临一个什么一个危机，就是要进来跟他们竞争的猪可能他的价格更低， 对， 因为利润高嘛， 没错。 你知道吗，当我平均养一头猪的时候我是可能我在台湾养猪，因为我有良心，所以我给我的猪吃一些有真正对猪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对。 那我可能这个整个的成本算下来我可能用了花了100块， 是。 可是如果今天我只要用多巴胺就可以让它肥肉变瘦肉，就可以增加利润、欸、那我可能我在养猪的过程我只要花50块钱，嗯，那所以100块它的成本100块它不可能卖低于100块， 对， 可是50块钱的成本的话，它基本上它只要卖55块，它就有赚了、 欸。对呀、啊， 所以是不是造成一个很强烈的冲击？ 没错， 那你知道就变成什么？就是人家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说你不好的东西，却把好的东西给，就是变成把好的东西怎么样，就是给竞争过去了，他就是赢了好的东西、嗯、然后长期人民这样吃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以为这样应该没事吧，然后20年后30年后才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是猪肉的问题，我们想到的是啊，可能我天生身体就不好啊，这可能是遗传吧、嗯、那我妈也得这个病，那我也得这个病，应该是遗传吧， 也可能也是环境影响啊，或是吃东西影响啊、没有想到说是原来这个猪的问题 对 还蛮严重的。 其实在台湾、这个、台湾是一个宝岛耶、欸、宝岛耶、欸、那宝岛什么叫宝岛，它的水资源是很纯净的，现在连水都有点污染了、嗯、空气是很纯净，为什么很纯净，因为它四面都是环海、嗯、所以它的那个基本上它的那个劣等的空气，那个就是比较糟的空气是很容易散出去，会因为海风 它是很容易扩散掉的， 对。 可是你看、哦、现在空气也已经污染的严重到它很难扩散的， 对，因为臭氧层已经真的是 一个是喝的， 对， 一个是闻的，嗯，然后一个又是吃进去的， 那我们就贵州还聊聊 贵州还聊聊对、 欸、对啊， 很可怕耶、欸、 这让我想到好多年前说的那个鼎新的这个油 哦，鼎新的油， 因为我们从我们台湾实在是吃了好几十年。 对，那有没有人因为这个而生病？有，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然后他的孩子也习惯，爸爸妈妈用这个品牌，我们就用这个品牌。结果呢，孩子也得这个病，然后医生就说这是家族性遗传。 对， 这多冤枉啊！ 后来浮上台面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如此。Maybe 这个病源的追究呢，有可能就是从这个油来，因为这个油是从小吃到大的。所以有很多那个身体上的疾病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油反映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啊，其实大家真的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其实欧盟甚至俄罗斯中国很多地方呢，其实是对这个莱克多巴胺这个瘦肉精是非常有疑虑的，有质疑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明白说这是有什么交换利益，是国家跟国家有交换利益，然后导致这个莱克多巴胺猪要进来，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但是事实证明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再实事求是一下比较好，就是要再更多的来为了我们的食安的安全呢，好，我们的食安呢来做一个把关，这好重要哦。 对、啊、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也看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诚实，对不对？ 对， 嗯。所以 刚刚你有提到诚实嘛，那我刚才有讲到说哎、欸、我是为你好哎、欸、嗯，我讲的是善意的谎言， 对。 那跟真理有什么违背啊？它还是就是谎言， 对， 哪怕它是善意的，对不 对, 对，刚刚 因为有太多的疑虑，那个是有数据显示的。那既然有疑虑，然后又看见那个我们讲奸商的行为啊，为了利润嘛， 对，真的， 然后就觉得很不值得，而且甚至呢感觉好像我们被这个国家骗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们整个都被出卖，因为你知道吗，食安就是国安， 人家 有很多人说国安大于食安，但是你没有好的身体，你国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要起来打仗？怎么打仗啊？大家都倒在那边，因为吃了莱猪， 莱猪， 对不对？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多面向的可以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希望，因为你知道吗？影响力越多的人，嗯、他如果不诚实的话、嗯，他其实害的人是更多的。 对，那个绝对是恶性循环的。 对，像今天一个杀人犯，他是砍了一个人，所以他可能就要坐牢，要判死刑。 对， 但是你知道吗？政府他是把关人民的健康的，把 是 要维护人民的安全跟健康的。 对， 那如果他没有维护好，然后除非这个政府给我们一个证据说，嗯，他的确是不影响人，但是 没错， 处处我们网络上随便 Google 都知道没有这样的证据， 没有。 那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不得不给我们吃，我们姑且说他是不得不好了。 对， 那不得不一定有一些 原因、 原因，这个原因可能影响到 利益 的问题。 对 对，有可能是啊，我们需要靠美国来 保护 我们。重点来了，我们吃这个猪，他们就会保护我们吗？还不知道哦。 对呀、啊， 真的不知道哦。好，然后再来，他保护我们，我们就不会被中共打了吗？ I don't know。 所以 但是我们首先要先开始把毒吃下去。 是啊， 所以 我们好像白老鼠、哦、 但是 我发现政府这边的发言人不断的在讲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应该要诚实说话啊、 哦，对， 诚实说话，因为你要是真的没问题， 我们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对 对不 对 可是你有诚实吗？我觉得有影响力的人他的诚实非常重要，他关系到更多更多更多的人的健康。就好像今天给那个猪吃多巴胺的商人，他一个不诚实他影响更多的人，然后一个政府如果他不诚实他会影响又是加倍的更多人，那死的是千千万万还有好几代， 没有错啊。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一定要在不断的呼吁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就是真理是永不变的。我们今天讲的议题不是政府也不是多巴胺猪，就是诚实， 诚实很重要。 对， 要把缘由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其实呢当然是无关任何的党派，因为今天不管任何人执政，任何地方官做了任何事情呢，我们都一定会想要去好好的来检视，对不对？因为有关我们整个台湾整个这个百姓齁的生命安全。 当然，所以诚实很重要哦。那其实我以前还不认识上帝之前，其实我也会撒一点小谎。 嗯，我其实到现在我还会、 啊、真的 吗？对，我现在还会，就是说但是后来都会跟上帝 忏悔 一定会。 你知道我 这个不用说，我会就圣灵就直接提醒说赶快。 你知道吗？我后来信耶稣之后，我就不敢撒谎了。嗯，真的不敢，因为圣经里面写的非常多你不诚实的后果。嗯，我觉得是很可怕的。然后再来你只是一个不诚实，我们觉得不诚实无伤大雅啊、但是很奇妙它就是一个很重的罪。 对， 很可怕。 那没错， 我们为什么会不诚实？其实我的小孩也是一样，就是小朋友其实很厉害，也把血卡给妹你知道吗？就看到父母要生气了他马上就不诚实了。为什么？因为开玩笑，我诚实我等一下就挨揍了，我当然死不承认。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不用教、欸、那个说谎真的是不用教，天生就会的。可是人为什么要说谎？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就是这样吗？ 没有安全感， 他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嘛。什么利益？我不会被揍。然后再来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多巴胺猪也是一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嘛。那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没有诚实呢？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诚实来面对我们的民众，这样子。 对啊， 对。那我为什么，其实为什么我跟你分享说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很容易说谎的。 对， 我会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想听的话。那事实上我去外面做了哪些事我不会，我只要觉得她会生气的我就不会告诉她可是结局是什么？我觉得我越来越糟糕我的人生没有越来越好。嗯，对，但是 那你的谎好像说的很大哎、欸，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这个有什么不好，我也不认为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因为我只担心被我妈妈骂，我只担心这样。那只要我妈妈没看到，我就可以做。 所以其实啊，而且说谎会一直说下去，你要一直圆谎啊。 对，但是因为我说的谎还算小。 所以呢也没有说就一直被追根究底的问下去，所以就还好，每次都 safe 过关。但是我发现到说，因为其实有时候父母不让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并不是他那么爱管我们， 是。 可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啊，你们这是 LKK 啦，你们想法就是太老旧啦，所以我只是让你不开心，那我不要让你不开心嘛，我就不要讲，我不觉得我那有什么错啊，有什么危险，重点是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危险。可是当我深陷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父母当初会禁止我做这些事是为了保护我， 有原因。 对， 对，是为了保护我。然后结果后来呢，我认识耶稣，其实我诚实讲，我三十几岁才认识耶稣。那我三十几岁认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诚实是很重要的。可是重点是我们就怕被骂，我们就怕被公干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诚实呢？就是很难。 好，那所以我们的来猪进来呢，到底是有什么不安全感让我们的这个执行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呢，让他没有安全感进这个东西呢？ 因为 真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执政者他到底对哪方面没有安全感。 是， 我觉得只有他知道，也只有我们的神知道。 对啊， 你了解吗？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有没有事先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他们必须要诚实去面对自己这个观点， 这个非常重要。 对，然后可是你知道吗，我要分享就是说，当我开始因为害怕诚实，然后害怕去诚实之后的后果，可是神又坚持要我诚实的时候，我鼓起很大的勇气， 对， 然后我诚实。可是我发现我诚实呢，我都没有落到不好的后果。所以我就发现啊，原来诚实这么好，而且呢我才能够真正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是贪婪呢，还是真正的需要。 哦，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对， 其实动机非常重要。 对，当你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去发现其实你是贪婪呢，还是你真的只是想保护好自己。 对， 可是其实不是，大部分都是贪婪，大部分都是贪婪。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真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断的去直播，我们不是闲闲没事干哦，他很忙我也很忙，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直播？因为我们想要把真理放到，如果能够放到你的心里面的话，有一天你有没有可能成为总统，有一天你有没有可能成为执政者，那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真理，事实上你可以造福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真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这些真理在心里面的话，你造福的是你自己，绝对不是这么多的百姓，千千万万的人。 对， 那造福你自己，重点是你真的被造福了吗？这我要问的，真的没有报应吗？ 对，人家你们听到这个就怕了吧？ 真的 没有，就是 为什么我常讲一句话，台湾话叫做"狼来走，天来垮"。 对。真的，你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知道，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人类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天父都一清二楚。 对，如果你很败坏的话，其实神是会处罚你的。 对， 或许法律处罚不了你，但是我跟你讲，真的不要相信，不要不相信报应这件事情。我就是最害怕报应的，所以我就很愿意接受真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圣经里面有哪几句是跟诚实有关的？我们请小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哦，在箴言，其实大家呢没有看过圣经，不懂圣经，你们会可以从箴言啊，它跟那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蛮接近的、哦、那我们讲一个有关诚实的好不 好？在箴言的3:3呢，说不可使慈爱 诚实离开你， 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哇，就好像项链，不是我们会永远都戴着，有的那种很珍贵的，对不对？ 对，像这个， 对，就一直戴着。然后还有刻在你的心板上，是永远跑不掉的。 对， 这个也很重要，很重要，诚实很重要。那另外呢，在箴言的14:22说到，谋恶的那个恶是善恶的恶，谋恶的岂不是 岂非走入迷途吗？ 岂不就是要走入迷途吗？ 对， 那谋善的就是善良的善，谋善的必得慈爱跟诚实。所以你会发现，诚实慈爱的人就是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必结出好果。就是、wow. 如果你让我们的全民的这个食安问题呢，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标准上面的话、我觉得我们国民的健康应该都是提升的， 真的。然后国民健康提升，国力就变强， 没错。 然后人民的脑袋很清醒， 对， 我们的创作力就强， 对，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 很多， 其实不要在那边讨论战不战争啊、嗯、我们光脑力就输人家一大截了。对不对？ 其实说实在 真 的，真 的人家都已经 我们要有信心， 很多平台了，我们台湾都还没有。对不对？那政府很奇怪，就是在关心他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嗯、他关心人民，他位置不就保住了吗？ 对啊，我们真的很希望真的政治人物真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凭良心，然后呢都可以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就是诚实，非常的重要。 对， 要先安内才能攘外嘛，对不 对？你必须你的国力要强，你必须要巩固你自己国民的那个向心力，哦，身体健康，然后大家很团结，那很 OK 的。 对 对呀、啊。 所以呢，我求上帝给我们执政者有一个如鸽子眼般 啊， 鸽子的眼睛一样， 鸽子眼睛。嗯， 什么叫鸽子的眼睛？就是属灵的眼光、嗯、什么叫属灵的眼光？就是你呢做的任何事你都不会昧着你的良心、嗯、你就是讨，你不是讨好美国，你不是讨好中共，你也不是讨好蓝，也不是讨好绿、嗯、也不是讨好你的口袋， 对， 你讨好的是在天上的那个神。 对， 当你讨好的是天上的神的时候，这些真理在你心里面、嗯、它就可以刻在你的心板上。 对， 所以我觉得 求神给我们的执政者呢有如鸽子般的眼光，就是属灵的眼光。我要带这首《鸽子眼》。 哇、wow、哦、嗯！ 我不愿意谈论着你，像你没有在这。只愿意亲眼看你，只盼望向你歌唱。我不愿意谈论着你，像你没有在这。只愿意亲眼看你，只盼望向你歌唱。相信你正在聆听，我相信我的声音可以触摸你，我相信你正在聆听，我相信我的声音可以触摸你赐我歌词。会翻向的专注往前为你赐我个字眼，赐我不会翻向的专注往前为你 求神给我们执政者一个鸽子般的眼光，让他讨好的是你而不是任何人。只要他讨好的是你，他不会背着人做事，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背对着你。 我不愿意谈论着你，像你没有在这。只愿意亲眼看你，只盼望向你歌唱。 我们请小燕为我们祷告。 好，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台湾。主，台湾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幸福可以住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民都有一个敏锐的心，有一个辨别的灵，让我们能够把好的事情可以给它发扬光大，甚至影响到执政者，影响到有权柄的人，有执政能力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呢可以在生活里面呢常常的依靠你，知道你是赐给我们好东西的神，赐给我们健康的神、 Amen、 赐给我们强壮的神、 Amen、 真的这个非常重要。那诚实这件事情除了从我们自己做起呢， 其实可以的话，我们真的可以为我们的政府祷告，跟我们的一些地方官祷告，各级首长祷告，让最好的东西、最诚实的、最干净的那样子的一个呈现在我们台湾当中，让我们人民呢真的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能够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民族。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做好，先做好自己。刚刚也说到要为我们政府来祷告，希望我们政府呢能够有一颗诚实的心来面对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甚至要执行的每一件事情。就像刚圣经说的，真的要把诚实跟慈爱呢系在我们的这个景象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是的， 绝对不要让诚实跟慈爱呢离开我们，让我们 要真的要巩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真的感谢耶稣让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也希望呢我们有很多还不够专业的地方呢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努力，然后分享更多美好的给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回应，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更好的呈现给大家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赐福给大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感谢耶稣。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 你说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没有关系。 好，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样的直播，欢迎你分享。好，然后甚至于呢在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期待我们下次谈的议题是什么。 对， 那我们下次呢会针对你的期待，让我们来去研究我们要怎么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对对啊，如果你们很想骂我，但是拜托不要骂太凶了哈。 不会，其实我不怕被骂嘞。 那有的朋友会为我们抱不平，没有啦。OK， 总而言之，谢谢你们的收听啦，谢谢你们、哦。 对，谢谢谢谢张嘉明，谢谢米娟，谢谢你们的留言， yeah, 也谢谢你们帮我们按赞哦， yeah, 还要记得分享哦， 爱你们。 对，那我们下一次见哦。 耶、yeah, 下次见，拜拜，晚安。 上帝祝福你，拜拜。 Bye.